经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徐刚的获奖报告文学作品《大森林的后记》，我心有风景。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尤金·奥尼尔的剧本《天边外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昨天我们欣赏了《我心有风景》的上半部分，作者追记了自己写作《大森林》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、生活积累和思想历程。这本书在构思之初的内容没有这样庞杂，文体也比较单一，后来作者的思路一再拓展，资料阅读也越来越宽泛，思考更深入，情感更澎湃，最后历经7年努力，最终完成了今天的《大森林》一书。下面我们继续欣赏《大森林的后记》，我心有风景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，我欣赏。 本书的书名从最初的《林中路》到中国森林文化史，到最终定名为《大森林》，颇费周折，伤透脑筋。《林中路》是我应国家林业局之邀，于2010年上半年采访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写成的报告文学，发表于2010年7月31日《人民日报》八版，见报时题目改成《林海苍茫，路在哪里》，限于篇幅只写了福建、江西两省。整整一年踏访了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河南、浙江、东北等几大林区，所采访收集的资料记满了8个笔记本，足可成书。问题是林改过程大致相同，行文难免重复。其二，林改是中国林业的一次伟大变革，但如略去森林本身的丰富多彩，就成了某项政策的宣传品，非文学也。其三，森林从发生到毁灭又重生，使原始地球变得温柔，又生出各种植物、动物乃至孕育人类，进一步的探寻和追问便是随人类出现之后文化的发生了。人类生存、生活、创制之全部，孰能离开草木？况树皮成尺，竹子为茧，竹管毛笔问世，板屋及木构建筑大行其道，如此等等，便由林中路改名为中国森林文化史。书中有从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到历朝历代的森林状况、体制严格、文字与文化的发展，岂非史乎？史也。删改第二稿清样时，再纵观全书，森林草木我所依托者，森林文化亦为森林之延续，以森林为载体。与一位朋友谈及书名有同感，不如改名为更能包容的森林。几经推求，定名为大森林。大森林中各历史时期的森林史料均采自陈荣先生所著《中国森林史略》，史念海先生的《河山集》《南方草木状》《植物名识图考》及竺可桢先生大著等，上述人物皆为无师也。关于草木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写草木之沉默而高贵，因观察倾听而得。察乎草，听于木，皆无声，却能感觉到大地高贵之涌出。高贵者必非喧哗者也，大沉默有大高贵。 读者万物以为写沉默而高贵者，其亦沉默而高贵。四十多万字，沉默乎？喋喋不休，谈何高贵？我爱草木，心向往之，却真实不虚。那大约也是因为造物主把我的生命置放于江海沙岛大芦荡中，兴趣使然。少小时除了玩耍，还别有所好，跟着种地的母亲在田边地头砍棉花、稻秧、麦苗、油菜等庄稼，以及别的青草，甚至会在早春时节扒在小河沟沿上看芦芽出土，两天后、三天后长高了几许。如此等等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种子落进了我的心里，驱使我牵挂着大地的秘密。比如油菜，它必须在严寒时栽下秧苗，然后等待小雪、大雪，雪花纷飞，田野皆白，冰消雪化，油菜挺拔。清明前后，菜花金黄，乡野弥漫着油菜花香，大地芬芳。人在田间走路，人便与蜜蜂同行。然后结识细长的油菜夹，细小的油菜籽，榨油菜油，起油锅炒菜，油香袭人。那油香即花香吗？那花香是在冬日严寒雪背下大地孕育出产的吗？油菜花香的牵挂，实为书中芳香与温柔一张构想发端，却书之后记，私心留为大自然之余香也。 我试着在大森林的写作中，以实笔和诗笔相融相见于不同章节，是生动繁多的大森林中赋诗意和知识神性的细节，鲜活于无始至今的空寂和实际，与读者诸君同呼吸共虚叹，可焉哉。想不到后记也有记不胜记事，正要搁笔，却读到了2016年5月11日参考消息七版头条的一篇文章，不能不记。首份世界植物状况报告称，五分之一植物种类面临灭绝风险。由伦敦皇家植物园牵头，80位专家执笔的世界植物状况说，科学界已知的植物种类总类共有 39.1 万种，小到兰花，大到红杉树，有 21% 的植物面临灭绝。文章称这一趋势为巨变。皇家植物园科学部主任说，巨变正在发生，主要是农业变化和城市化用地，还包括热带森林被砍光、全球变暖。不断增长的已超过70亿的世界人口需要食物和住所，因此我们只能确定最需要保护的地区，也就是说开拓耕地、建造房屋是不可避免的。但物种保护研究者史蒂夫·巴克曼提出疑问，如果我们彻底砍掉森林，清理出土地，种植单一作物，那么当一种新的植物疾病出现，把作物全部毁掉时，将发生什么？植物世界也有出人意料处，每年全球约有5000种新的植物种类被发现。在巴西发现的是毛膏菜属植物，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食虫植物。这份世界植物状况的令人不解处是，省略了诸如水藻和苔藓这样的植物。总之，就在我们的眼前脚下，有多少植物沉默而高贵地飘逝了。写不尽林木葱郁，洗不尽芳草萋萋，更何况地下根蔓、树上叶子、天空翎毛、落叶重叠、飞鸟走兽，有多少生命的美好在大森林之外，亦在我心中，不时冥想，不时抚弄。我何德何能竟自觉如此幸运，我心有风景。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及我的同门张德宁女士，给了我充裕的时间屡写屡改，而从未催促。六年弹指而过，我一笔一画的书写是在刻画光阴吗？我把岁月画成一页一页堆砌的稿件，那也是生命树吗？ 好了，徐刚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品《大森林的后记》，我心有风景，我们欣赏完了。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，是付出智力、体力与感情的过程，也是收获与升华的过程。徐刚在写作的过程中重现了生命的折断与消逝，也触摸了生命的美丽与坚韧。对于读者而言，阅读就是与作者一起经历这一切的过程，寻觅与发现，心有灵犀与不可思议， 迫不及待与眼倦长思，是一个矛盾又和谐的过程。 朋友们，徐刚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发表了简短的获奖感言，下面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感言。 写作之于我，先是一种兴趣爱好，自然文学的探求使我渐渐地感到有一种国家民族和土地的使命在。30年来，我在山水之间跋涉，与农人对话，隐约感到如同中国最早的诗没有作者名字一样，有多少词语是由大地涌现，然后借作者之口说出，成为向着天空开放的花朵。有很多时间我是倾听，倾听种树者说，倾听治沙者说，倾听胡杨林中拾柴人说，倾听带着泥土芳香的各种方言，其中有快乐，有艰困。还有的时候我独自徘徊，欣赏着那些独特的风景，如祁连山冰川雪线与腾格里沙漠的对峙，如塔里木河胡杨林中那棵枯死后千年不倒的胡杨树，还有魔鬼城拔地而起的雅丹地貌。荒凉和寂寞的启发是只有在荒凉和寂寞之地才会发生。那些戈壁滩上大大小小的石头是谁摆放的呢？为什么这样摆放？石头间的一根野草开着一朵无名的野花，他从来不曾想过会得到赞美。我自开放，我自鲜艳，我自凋零，在那人迹罕至之处，使命使然也。如此这般，草木使我有了根的感觉，因而我又幸运地感觉着大地深处的涌动，词语的涌现，然后我会藏之于心灵，浸润在我对大地母亲的热爱中。我的笔端总是带着这样的爱流淌在稿尖上。感谢我踏访过的山林江河大漠农人，没有这一切，哪有大森林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尤金·奥尼尔的剧本《天边外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突然，罗伯特抓住露丝的肩膀，眼里喷出怒火。什么意思？你在打什么主意？你……露丝不甘示弱，疯狂地喊着：是的，我打的就是这个主意，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要说。现在我才懂得了，我爱安珠，我爱他，而不是你。说完放声痛哭。吵闹声惊醒了熟睡的孩子，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。罗伯特摇摇晃晃地靠在桌子上，再没什么样的打击比这更使他痛苦了。安珠回来了。这几年他跟着舅舅走南闯北，到过遥远的中国，经历了台风、海浪等各种各样的风险，他开阔了眼界，更加坚强，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事业。可当他看到田庄荒芜的景象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为父亲的去世而内疚，认为都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。他拿出攒下的1000块钱让罗伯特拿去用，罗伯特不肯接受，他觉得对不起哥哥，当初正是自己夺走了他的心上人呢。安珠对此却笑着说：谢天谢地，我到海上不到6个月就把那一切忘得一干二净。露丝对安珠的归来满心欢喜，打扮得漂漂亮亮。一次她单独与安珠待在家里，安珠表示要为家里请一个像样的帮手，不然弟弟会累垮的。露丝迷惑地问：为什么？既然你已经回来了。安珠告诉他， 自己还要走，他要到阿根廷去做一桩粮食生意。露丝突然感到一阵苦恼，他想尽各种理由劝安珠留下来，可是安珠完全不再是过去的样子。他说，世界比我过去想象的要大得多，盯在这里像一只苍蝇盯着糖浆，已经不能满足我了。露丝怀疑是罗伯特对他说了些什么，他天真的以为自己仍占据着安珠的心，毅然说道，现在使你再走开的原因跟上次你离开的原因是相同的吗？要是为了同样的原因，我要对你说，你就不要走了。安珠感慨万千，那时我太傻了，我早已把那些傻念头丢掉了。露丝痛苦万状，心中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。安珠又踏上了遥远的旅程，他的雄心越来越大，五年之后做起了投机生意，有几次差点成了百万富翁，但紧跟着又一败涂地。他开始厌倦了，他真想抽身回到家园洗手不干，但是冒险的刺激强烈地吸引着他，他已经摆脱不了金钱和财富的诱惑了。而此时罗伯特的田庄更加破败，母亲去世了，小女儿生病，他们穷得请不起像样的医生，只能绝望地看着他死去了。罗伯特也染上了肺病，不能干任何事情，家中债台高筑。露丝苍白的脸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，他早已麻木不仁，对生活失去了想头。只有露丝的母亲还有些精神，时常坐着轮椅过来看望女儿。他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搭在了他们身上，也丝毫无济于事。他天天骂女儿瞎了眼，嫁给了一个完全无用的人，所以才弄到这步田地。罗伯特的病情恶化下去，露丝提议给安珠写信请求帮助，都被罗伯特断然拒绝了。没办法，露丝只好背着丈夫给安珠发了封电报，讲了家中发生的事情。安珠听到消息心急如焚，急冲冲地赶了回来，还从纽约带来一位专科医生。医生诊断了罗伯特的病情，认为已经没有希望，他让全家对病人保守这个秘密。但是罗伯特已经很清楚，他生命的时间不多了。罗伯特把安珠叫到身边，脸上带着热切的神情，要他讲述海上的传奇生涯。安珠忧心忡忡，全无心思，只讲了些生意上的成功和失意。罗伯特责怪安珠的信太简单，如果换了他，能从那广阔的大千世界中领略到更多的东西。但现在他只有痛苦和悔恨，他疲乏地叹息着，我是个失败者，露丝也是个失败者，你呢，一个庄稼汉，这条路对你并不合适，你应该回来，不要在邪路上走下去了。安珠含泪答道，你说的对，罗伯特。 罗伯特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完结，他吃力地握住哥哥的手，请求他答应一件事情。安珠强忍泪水，哽咽着说：我什么都答应，上帝作证。听我说，你以后一定要和露丝结婚。这些话都被露丝听到了，她心痛欲裂。安珠来到外面，想起刚才罗伯特的嘱咐，觉得纳闷儿。在他的追问下，露丝说出了几年前他与罗伯特那次可怕的争吵。安珠痛心地说：上帝呀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露丝也痛苦地说：还不是因为你，因为我。是的，你知道，我跟罗伯特结婚不久，就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安珠一阵晕眩，她倒在椅子里，双手抱着头。真是该死，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兄弟之间呢？突然他跳起来对露丝大发雷霆：你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女人，你不能不说出来吗？难道非折磨她不可吗？难怪她要死了，你太愚蠢了，你并不爱我。露丝目光茫然地望着，感到眼前一片虚空，呆呆地说：即使再让我试试，我也不会有爱的感觉了。安珠焦躁起来，逼迫露丝去安慰罗伯特，只要能使他安心，说什么都可以。快，你一定要去，说不定你会来不及的。露丝走进罗伯特的房间，大吃一惊，床上空空荡荡，罗伯特不见了。村头的大路边还是当年罗伯特常待的地方，他曾经无数次在这里痴迷地眺望天边，也正是在这里，他向露丝求爱，埋下了悔恨的种子。此时他又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，他摇摇晃晃，艰难地向前爬着。天边外的曙光吸引着他，他要到那儿去，到那个充满奇异幻想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中去。安珠和露丝找到了罗伯特，罗伯特躺在哭泣的露丝怀里，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。他用微弱的颤抖的声音说：你们不要为我难过，你们没有看见我最后得到了幸福，我自由了。山那边的世界不是很美吗？我能听见从前的声音在呼唤我到天边外去。他虚弱地倒下去，用最后一点力气说着：安珠，记住露丝，记住。罗伯特死了，带着永远的悔恨和渺茫的希望去了。安珠和露丝久久地站立着，浩渺的天地间留下两个孤零零的影子。